系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呢套咧叫《犬之岛》嘅，都系动画啦，系一个 stop motion 都系动画啦， 系啦， 系啦，系啦，吓，咁呢度不如阿芬芬讲下先。 咁就讲下呢个导演先啦。 系。 呢个导演叫 Wes Anderson 啊。咁如果知，嗱，佢通常佢嘅戏咧都系呢啲群星拱照噶，因为上次佢嗰套长片啦，唔计短片啦， 系， 就系叫做《布达佩斯大酒店》啊。都系 哦，即系嗰只系咪即系嗰啲吸血僵尸咁开一间酒店嗰个？ 真人电影嚟嘅呢套，唔系 唔系嗰出，唔系卡通，我以为你话 都系一啲黑色幽默。 唔系嗰度古灵精怪大酒店。 唔系嗰度。 边套咧？ 佢叫布达佩斯大酒店。应该就讲间酒店里面发生嘅起，即系好多人入住嗰间酒店，我唔识。 我知啦，我讲边出啦？好多好多嘢搞笑咁样嘅，发生啲嘢又错咗咁样嘅。OK。哦，嗰套就佢做导演嘅，明白？即系唔系动画嚟嘅，佢之前嗰啲作品都唔系动画。哦，佢有冇做过动画嘅咧？其实， 如果讲翻 stop motion 咧，就系之前有套叫《狐狸先生》，应该叫《狐狸先生》冇得顶嘅。 咩嚟？《 狐狸先生》冇得顶。 呢套唔识喎。 应该香港都做过嘅。 系。 我记得。如果我記得印象之中，應該是佐治古尼配音的主角。 OK。 係啦，係啦，就講嗰個狐狸先生，我都唔係好記得，因為2009年嘅啦，已經係。 哦，好耐㗎啦，原 來。總之都係 stop motion 嚟嘅。 明白。 就狐狸史翠普同埋佐治古尼配音嘅。 哇，咁 都一樣，又話標梅利可能佢真係好鍾意呢個人，呢個導演啊，真係。都有佢份配音嘅，即係啲配音陣容就係強到不得了。 鼎盛嘅，係啦。 係啦，咁呢一次做《犬之島》，我唔知呢個導演係咪好鍾意日本動畫或者動漫，因為你唔講俾我聽咧，我就咁睇畫面咧， 以為係日本嘅。 我真係覺得呢套真係日本製作嚟㗎。 真係以為 係。我唔知阿 Tusco 有冇咁嘅感覺。 係啊，咁啊都係㗎，我都覺得套有個日本 feel 好強烈嘅，咁但係就因為佢其實個班底裏面都有好多日本人幫手嘅。 哦。 咁亦都真係日本人翻譯嘅嗰啲嘢，唔係話鬼佬亂寫。咁嗰啲你見到一眾嗰啲道具嗰啲嘢都啲日文係好準確嘅，所以其實。日本人參與都有翻一定，不過就未至於話有一半咯。即係你個感覺就覺得話呢套係咪中係咪美日合作嘅？又唔係，但係佢個班底的確係有唔少日本人，係就係咁啦。 佢係的而且確係荷里活製作嚟嘅， 係荷里活製作。 講翻個製作就真係強到不得了，即係你睇嗰啲 stop motion， 你直頭好難想象，即係佢點樣拍嘅咧？好多時係真係嗰啲狗，尤其狗啦，喺度主力都係大部分都90%係狗， 狗係主角。 嗰啲毛 都喐噶嘛， 飄入啊！ 系啊， 你直頭點可以唱？ 即係佢吹嗰啲風咁，嗰啲頭髮係會喐下喐下嘅，係。 佢仲唔係話吞口對用啲短毛狗去長毛狗嚟嘅嗰啲係？咁哇！佢真係向難度挑戰，但佢又真係完成到喎。 你話佢係咪個 stop motion 做得好靚好流暢？佢唔係嘅，即係佢唔係去挑戰嗰啲掌門狗，或者佢上次呢個玩摺紙嗰套叫咩話？即係摺紙嗰度，但係嗰度都係扮曬日本嘢㗎。甚至摺紙嗰度啊 ，Kubo 啊，嗰度叫乜鬼嘢？佢英文叫 Kubo 啊嘛。咁但係嗰度上次叫乜嘢㗎？香港叫咩？ 係咪有啲又係忍者咁樣咩？ 係摺紙咯，佢摺咗個紙嘅。 咩捉妖敢死隊啊？ 吓， 系咪嗰套？ 好似系，咁上个名好怪嘅，系啊。好似咪捉妖咁上，即系上次嗰度玩日本折纸咁嗰度，就咧折咗啲纸出嚟系会喐噶嘛，系啊。嗰个日本都咁嗰套反而咧系流畅好多，系咯。如果你用 stop motion 去比就咁，今次呢套咧，佢就主要唔系话同你斗流畅，而系佢玩好多好怪嘅，即系其实咧，佢反而咧好多时个画面啊，佢刻意做到好似平面咁嘅。好似 佢嗰個呢個導演嘅手法嚟嘅，佢因為咧，佢我睇翻佢報道咧，佢有種強迫症咁滯，佢要樣樣嘢每一個鏡頭都係一個黃金比例啊。如果你學影相嘅，你睇呢套戲咧，你就真係學到嘢啦。即係你啲嘢點樣擺，即係點樣做前後感啊，做點樣分割一個畫面，佢係做得好靚嘅。 嗯， 同埋佢好強迫性就係要。將個主體擺喺正中間，左右平均，即係呢樣嘢佢做得好足嘅係，你會發現呢、這個每一個鏡頭都好似係咁樣做嘅。 咁你咁講呢一個本身係一個 本嘅分割方法嚟嘅、嗯，即係如果你講黃金比例咧，其實就係唔係喺正中間噶嘛？ 哦，佢但係佢有時候啲大細嗰種比例，嗯、但係佢好多時亦都用一種擺中間嘅手法啊嘛。 其實中意擺中間嘅咧，呢種就係日本嘅方法嚟嘅。咁佢哋叫呢做塔塔米式嘅中間分割。咁、 哦、 塔塔米式即係其實係等份啊，等份分割。好簡單，好易理解。黃金分割咧就唔係等份嘅， 係、嗯、或者係七比三啊，或者喺 個 角口又再影翻遠近咁樣嗰個黃金比例。佢其實兩樣嘢佢都有玩嘅， 都有都有係。咁呢度同埋我見佢係好中意好平面啊，即係玩一種好平面設計咁樣去擺嗰啲嘢。 似好好舞台劇， 舞台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當佢嗰啲電視機用電視機影嗰啲角色嗰陣咧，佢係畫出嚟嘅喎，佢就唔係用公仔嘅。 系啊，佢有啲系直头系手绘动画嚟嘅，佢系。 系啦、啊，即系当佢影住嗰个咁嘅所谓市长咁，就喺个电视嗰度，咁佢就唔系影个公仔嘅，佢系卡通嘅、嗯，变咗卡通。 系。 系 啦。 咁你讲美术嗰方面，佢系好特别嘅呢一套嘢，我只可以咁讲啦，又唔系一定个个做得好靓嘅，但系好特別。 系，但系我个人我就觉得好好睇嘅个美术方面， 好特别。 同埋个动画嘅制作就真系，我觉得系真系冇得弹嘅啦，已经系去到。 是 即系你揾唔到瑕疵，你嗰啲瑕疵就系因为佢唔畅顺啫，就系 stop motion。 咁嗰个唔系瑕疵嚟嘅，一个专登嘅。 stop motion 本身就应该系咁噶啦， 专登 就吓，应该系冇问题嘅，完全好睇嘅，成个制作。咁、嗯、就讲翻个呢、這个导演嘅配音阵咧，又系好得人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可以揾到咁多大明星同佢配音嘅。 系。 咁讲翻呢几只狗啦，跟住主角都系嗰只狗啊嘛。 系啊。 咁佢 初初系黑狗嚟嘅，初初系。 黑狗变白狗嗰只咧，其实咧呢、這个都系大明星嚟嘅，但系我主力睇电视你就会识得佢多啲。佢就 系 做绝命毒师啊，即系 Breaking Bad 嗰个男主角，即系嗰个阿伯啊，嗰、那个伯嚟嘅。 系 系啦，咁嗰几只狗咧，嗰几只狗都劲噶，嗰只狗嘅配音。 即系其他嗰几只 系其他佢咗四只狗啊，有四只 friend 跟一四条 link 跟住佢啊。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變形合衣，嗰、那個變形合衣咧就係阿 Edward Norton 啊，即係做Incredible Hulk 嗰、那個啊。 你意思係邊套啫？ 即係第唔係李安嗰套，李安後之後嗰套。 嚇？唔係變形合衣，你講 嗰套變形合衣。 哦，即係唔係依家做緊嗰、那個？ 唔係嗰個。 系， 即系做搏击会嗰个男主角啊，即系搏击会嗰个男主角 啊，第二套变形合衣 系啦系啦，即系个彩蛋，即系片尾彩蛋都有 Iron Man 出现嘅嗰套， 系嗰、那个变形合衣做 OK， 那 個、其中一个 做其中一个， 佢边只咧？ 佢叫 Rex 啊，即系叫 Rex、 哦。OK， 咁我都唔系好记得系边只啦。 系啦系啦 ，OK， 咁仲有边个？ 咁另外仲有佢个御用配音员阿标梅利，即系捉鬼敢死队嘅男主角， 系啦， 佢就配阿 Boss 啊。嗰只叫做 哦 ，Boss 系啦。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做《侏罗纪公园》同埋《变形人魔》嗰个怪物，佢仲系做嗰个嗰个 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天杀入边嗰个啦。 系啦，嗰个博士，又或者嚟紧嘅《侏罗纪世界》都有， 都有系啦，都系佢。 系啦，佢做翻嘅。 哦，佢背有其中一只边只咧？ 其中一只狗叫做 Dune 啊 ，D U K E 嗰只啊。 哦， 我唔知系咪棒球明星嗰只啊，系咪棒球明星嗰只啊？ 我唔记得边只 嗰只 叫乜嘢， 系 咯，唔记得啊。 系，总之就系呢四只嘢啦，就系、是、都劲嘢嚟噶啦。咁跟住嗰只女仔狗，佢有只好样貌好靓嗰只叫 model 狗咧。哇，你听把声，其实呢把声应该最易认得嘅，佢就系黑寡妇啦，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又系黑寡妇啊！ 系，因为佢把声沙沙地，好 即系一揾啲 sexy 角色就系佢啦，系啊。 系，你都其实都易认，佢把声应该系最易认嘅、 哦。咦，咁佢唯一现役复仇者喎、啊，系咯。 现役复仇者都可以 啦，变形合衣都唔揾现役啊，系啦。 系啦，变形人哥又唔系复仇者里面成员啦。 呢度应该揾翻成班复仇者嚟配啊，应该系。 咁 啊似啲。 另外啲配角，啲配角都唔少嘢喎。 系。 配角有今届嘅金像影后啊，即系凭三个咩广告杀人片嗰三广告版杀人事件，嗰、那个佢只不过做一个记者嘅角色嘅啫，喺呢度配音。系、 哦、 啦。另外仲有之前奇异博士嘅 Asian One 啊， 哦， 亦都系每一个 都有啊， 即系系佢都 鬼英雄啊， 系鬼英雄，鬼妹鬼英雄，系啊，佢 佢都係想配一啲配角角色。 哦，都唔知邊個啦。 唔知邊個。咁另外我覺得最特別嘅一個配音呢就係John Lennon 嘅老婆啊，即係 Yoko Ono 大野洋子啊，小野洋子啊。佢裏面都有負責配音，佢配音嗰個人嗰、那個名呢就係、是、叫返做Yoko Ono 啦。 咁邊個角色嚟嘅呢， 即係都重要嘅嗰、那個角色就係發明疫苗嗰個博士嗰個助手啊。嗰、那個女助手就係叫 Yoko Ono 啦。就係佢自己配 音。佢睇咗陣真係唔識喎呢啲真係。 我因為始終都唔識佢，或者我覺得奇怪，因為佢點解會裡面叫呢個名嘅、我都覺得怪怪地嘅。 叫翻佢自己個名 就成。Yoko Ono 原來就係佢自己配翻嘅，咁、即係個配音陣都好。另外仲有啲有日文嘅配日本人嘅配音咧，有道邊謙嘅，其實都。 係，我成日見到嗰個名字就係配邊個咧？係咪嗰個市長咧？ 我唔知係咪配市長啊，因為我都揾未揾到個。 因為嗰個係好前嘅，我見佢嗰個寫嗰個陣係。 好大名㗎。 咁肯定唔會配咖啡啊，定係啲重要，但係啲就係配邊個咧？咁即係日文角色叫佢最大都係市長啦、 啊。系咯、啊，最大嗰个角色噶，咁因为我都唔好认得。 即系唔系咯，唔系冇啦，系咯个博士好似都死鬼咗啦，中途都系咯。 系咯。 系咯。 咁我觉得或者系个市长挂，或者系嗰个保镖啦、即系都系嗰啲啦，其实都。 即系总之冻喺度噶啦，都系紧要啲嘅，系啦系啦。 系啦。 咁个细路仔有冇话系边个嚟嘅咧？配嗰个男主角。 真系个日本仔嚟嘅。日本小朋友， 真係小朋友嚟嘅啫， 真係日本， 我唔係揾個女仔，唔係揾個聲優配嘅， 唔係真係， 真係日本男仔嚟嘅。 咁另外配小林，即係個日本小朋友，去揾佢嗰只保鏢狗嗰只狗叫 Spot 嗰只狗咧，就係之前做狼人即係前傳啊，做劍齒虎嗰個演員啦，就係。 哦，咁樣。 係佢做佢扮 Spot 嘅。是啦， 系，但呢个 spot 就后尾先出翻嘅啫，系咯。 最尾嗰段啦、啊，因为最尾有小朋友先揾到佢啊嘛。 系。 系啦，咁就系咁啦，个配音阵就系咁强噶啦，系。 咁啊真系好劲喎。 另外仲有好多嘅，其实可能都side cast 就唔系好识啦。咁你大声都，或者大声都够啦，定系呢 集？即系呢啲系大声咯，可能其他啲系都系声咯，不过我哋唔识啫，系啦， 都 唔系阿朱阿九，系啦。 都唔系噶，其实如果你。睇翻個樣子，其實你可能會認得佢哋。 哇！呢套勁喎，呢套係咯。 係好。 咁香港做就唔會配音啦，係咪？呢套就咁做嘅啫，係咪？ 係啦，就照原聲播嘅。但我見到有啲消息，好似國內係有配音嘅，係。 哦，竟然。 但係我都唔識啦，國內嗰啲人就 係 啦。 嗯嗯嗯。 嗯。 佢狗啊，會唔會覺得啲侮辱啊？佢哋覺得。 咁我啊唔知啦，咁國內應該係有用翻一啲聲配音 嘅。因為佢呢度講到話英文係狗話啊嘛，咁你如果配到中文，中文係狗話。 係噶，會噶，一定會係咁噶。 咁佢會唔會接受到咧？你都知道，係咯？會唔會係咯？日文係人話，中文係狗話，咁佢哋會唔會覺得有辱華咧？即係玻璃心噶嘛？你都知係咪先？ 係啦，咁我唔清楚佢哋會唔會有咁嘅感覺。 系咯，会唔会嗰句对白正式政治不正确要改咗佢咧？ 话如果政治不正确呢套戏， 我知啊， 几政治不正 確，啲人讲中文，啲狗讲日文，调转咗。 哦，咁可能就啱翻佢哋。 系啊，日本狗啊，系咯。 大方向啊，呢 会唔会啊？会唔会咁政治正确？ 可能系咁啦， 系。咁啊死啦！咪成套嘢全日文咯，几乎。 系。 咁啊搞唔掂啊！因为大部分人都系啲狗讲嘢啊嘛，系咯。 系，因为。佔咗八成噶啦，如果我哋睇我哋睇原版就佔咗八成都係英文。 係，當然 係 啦。 即係狗喺度講嘢。 但係佢最得意就係嗰個細路仔都由到尾都係講日文喎。 係，佢仲好得意就係佢日本講日文，佢唔會俾字幕你嘅添。呢樣嘢先至啊，呢樣嘢先至係最正嘅，因為佢只有英文係有字幕嘅啫，即係起碼我喺香港睇係咁啦。日文係冇字幕嘅，佢。嗰啲字幕出現喺佢哋翻譯，佢因為佢個翻譯翻譯翻啲日文咧，先至會出現字幕嘅啫。 係 呢樣嘢比較有趣嘅， 佢係用狗嘅世界去講啊嘛，因為如果狗係講英文， 狗嘅角度係 啊，係啊，咁咪即係佢都唔知道人講咩㗎，但佢有時佢講一句半句咪知咯 ，sit down 咁啊咪哦，原來叫佢坐嗰啲，佢咪識聽咯。 係啦，喺佢裏面都有啲咁嘅對白㗎嘛。 佢有， 我根本都唔知道你講乜。 系啊， 但系叫佢哋 sit， 咁佢哋即刻明啊，佢哋就话啊呢句我识听啦。 系系啊，人 sit 咯，英文嚟噶。 系 系啦，呢下好笑啊，咁佢其实系几好笑嘅，的确系。咁同埋佢有少少个市长，其实系中意猫嘅，你睇得出啊，即系佢所有嗰啲嘢都系猫嘅。 佢成日嗰啲 logo 啊，都 系咁样咁所以其實佢係中意貓就唔中意狗，係啦，佢就係反映日本人咁樣嘅。咁即係佢真係唔中意狗咧，冇中意狗，將啲狗掉曬個叫廢物堡嗰度。 講翻咧就係講誒，佢哋就發現狗有種傳染病，咁就要將啲狗隔離，就抌去一個垃圾堡度。 係啦， 咁就其中有抌啊，市長為咗表現佢都大公無私㗎啦，就將自己嗰只狗即係俾佢收養個兒子嗰嘅保鏢狗啊。抌埋去嗰个垃圾岛度， 嗰只第一只叮逼佢添，仲要系啊！ 唉，仲话新鲜自身啊嘛，要掟掉只狗啊嘛。 系 咁啊，阿细路仔同只狗本身就好好朋友嘅，咁就偷咗架飞机咁啊，飞咗去嗰个垃圾岛度搵嘅只狗。咁呢个一条线，咁另外一条线咧就讲翻市长，佢其实咧就系好憎狗嘅，又唔中意狗，因为之前佢哋都唔中意狗，但系就俾个小武士就救翻啲狗，咪怀恨在心嘅啫，其实系。咁就嗰条线就係讲一啲学生或者一啲唔想啲狗抌咗去嘅就示威咁对同个政府对抗咁样。咁另外嗰边就讲个小朋友去搵返隻狗，其实就係一个咁嘅故事嚟嘅，其实係。 係啦，咁佢搵狗嘅过程呢就遇上一班好似流浪狗咁嘅，但你睇到呢有几隻就以前新光颈靓呀，咁但有一隻就好样衰嘅，成隻污糟邋遢黑芝麻，咁嗰隻就成日又跟尾又唔初初又好似唔想去又扮晒叉烧咁嘅。咁但後面就好奇怪呢，佢其他狗即係唔知坐咗嗰個 lift 嗰個呢吊機吊雞㗎，唔知去咗邊㗎。咁佢剩返嗰隻喺度嘅時候，佢就幫佢洗身㗎。咁叫佢洗曬嗰黑色之後呢，原來佢唔係黑狗嚟嘅。佢根本就係同佢搵嗰隻狗一樣，係白底又有啲黑點，係啦。咦，咁點解佢咁似佢搵嗰隻狗嘅咁但佢話佢肯定佢唔會係我失咗億啊，我唔會係咁樣嚟㗎，咁係啦，咁我冇留喎，咁我記得我嚟之前係點喎，咁我唔會係你搵嘅㗎，即係佢好奇怪，佢好似自己都唔知自己係咁嘅識㗎，定係咁 佢因為流浪狗嚟嘅，其實佢由頭到尾都 係係啦，咁最終最尾就發現咧，原來佢同嗰只佢一路搵嗰只特工嗰只狗係原來孖生嘅，因為你諗下咧又係嘅喎，因為咧啲狗係一胎就生好多隻㗎嘛，即係孖生其實好普通㗎啫，即係一孖生幾隻都係好普通㗎啫嘛，即係唔同人㗎嘛，咁佢就後尾先認返就原來佢係佢啲孖生兄弟嚟嘅，咁所以其實根本係一樣樣，佢唯一個分別呢就個鼻唔同色嘅啫。 是一隻黑一隻粉紅嘅啫，其實。 係啦，認個鼻嘅啫，咁其實嗰啲點都好似差唔多嘅，係啦。即係佢係白底嗰啲黑點，所以叫 spot 嘛，所以佢嗰隻嗰特工嘅啫，係啦。係啦。咁最尾就都呢隻都後尾變埋特工嘅，最尾完場嘅，因為個細路仔做咗市長啊， 佢做特工， 係個細路仔做咗市長啊，係啦， 仲要 好 細咧，嗰隻特工， 好似原本嗰隻以為死咗啊嘛，嗰隻但後尾改造成為半人半機械啊，好搞嘢嗰度。 唉，其實好 似唔係半人半狗，半狗半機械係，講錯咗。 做特工狗嗰時做啲秘密武器好得意喎，牙嗰個彈出嚟係啲好似 炸彈，係啊，啲牙係炸彈嚟嘅，係啊係啊， 真係特工狗嚟嘅。 特工狗係啊，咁其實佢幾過癮嘅一套嘢啦，咁亦都同我哋今個禮拜都會介紹另一套啊 ，Lost in Space 咧，都有同一樣嘢嘅，就係講只狗，即係個細路仔啊，要揾翻自己，即係嗰個。即只狗咪即系个机械啦，系嘛？即系同一个元素嚟嘅，你可以话系啦。即系要揾翻自己个，即系一个唔系非人类嘅朋友嘅一个感情。系咁呢度又系好浓烈嘅，咁吓咁似乎啊，呢啲啊， 佢个感情都做得好好嘅。 呢啲啊，真系反而一鬼佬仲有翻呢啲咁嘅情怀啊！即系我哋而家 人情味 系啦，即系而家我哋系见到只机械人死啊，爆咗，冇 feel 啊嘛！上次咪闹过啦， 系啊， 上次睇啲《海之塔》片场有冇搞错啊？即系你呢个。雖然嗰隻嘢就冇意識，但你都唔會話嗰部嘢爆咗你，即係你好似一啲 feeling 都冇咁嘛。我上次講過啦，係咪即係當你隻武艦沉沒嘅時候你都會敬禮啦，即係點話好似你覺得冇所謂咁。咁呢啲你根本就唔識得嗰種即係當嗰隻係一隻朋友嘅嗰個咁嘅感覺， 係咪 即係你最緊係一架車啊，炒咗可能你都有感情嘅。唔好話係咩，係咁佢呢度反而又啊，佢又當然呢個係生物嚟嘅，狗係隻生物，咁佢呢度就好濃烈咁去表達啦，因為嗰個細路仔係自己揸架飛機嚟嗰個島揾嘅， 系， 咁同埋佢 冒住生命危险， 系啦，佢系炒机嘅，最初系，系啊，同埋佢个头系长期插住支铁嘅，因为咁，系啊， 系啊， 即系你可以睇到佢系，即系几想嗰只狗，即系佢唔系想啊，成日付诸行动同埋做一个，即系个唔可能任务咁样要搵翻自己只狗啊，咁唔系话一般平时，即系唔见只狗喺街度，即系贴喺街度嗰只，即系佢系。即盘死咗一只狗，咁你呢样嘢佢呢度系好表达到出嚟咯。 表达到系啦。 系咯。 同埋讲遗弃动物呢个问题，我觉得佢都表达得好。 哦，当然啦。 即系如果你将呢个题材，即系遗弃动物权益呢个问题，你俾韩国人拍或者日本人拍，佢可能会好催泪啊，即系好啲你一啲揿住你喊，即系好容易拍到呢种电影，但系。佢用咗呢種輕鬆幽默嘅手法，我覺得好好咯。 中國人拍會點咧？變成一味餸，我驚係嘛？ 唔會㗎，即係會變咗一個節日㗎啦，就食 食狗肉 啦，係啦，就變成節日㗎啦。但係日本都有拍好多呢啲動物， 都有係催淚啲啦， 係兩啲啦。佢哋就會拍得催淚啲，但係佢呢套就又表達到嗰種感情，但係又可以用一個輕鬆啲嘅手法，我又覺得都唔錯嘅，佢哋拍得。 嗯， 都好清楚讲咗嗰样嘢啊。 嗯， 吓，你话至于另外嗰方面讲政治阴谋嗰度就更加明显啦，即系政治嘅黑暗啊，即系抹黑啊嗰啲，其实就好出拉嘢去拍到。即 系啊，佢哋一早就研发咗嗰啲疫苗噶啦嘛，咁佢又唔想 博士都杀埋咁样。 系啊，杀喎，系咯， 吓直头真系杀，毒杀佢，即系好似啲而家嗰啲咩俄罗斯特工啊，即系咩。北韓特工嗰啲咁啊，真係殺咗嗰個人喎，真係要 咁佢落毒嘅嘢，亦都係整壽司嘅係先特別啊嘛。 係 佢唔係求其落啲嘢度啊嘛，佢係專登整壽司，嗰個過程仲要佢真係有整壽司個過程喎，喺台面咁點樣切啊？ 湯魚第一個步驟，湯魚個步驟都做埋俾你睇。 但其實前面嗰幾嚿都冇毒嘅，後屘嗰嚿先落咗少少落啲。 係最尾個粒嘅啫，其實。 係啦。咁啊，咁都毒死佢。咁個過程我初都唔明，點突然間整壽司做咩咧？咁哦，原來係落毒嘅過程。咁你話有咩？有示威係嘛？有。 系，亦都有學生運動啦。 學生運動， 佢亦都有擺落去嘅。咁呢啲亦都係好明顯嘅一啲政治嘅表達啦。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咁佢都有帶出呢啲問題嘅。其實係，咁呢個就唔太唔即係 同埋佢個時代嘅感覺咧。我覺得佢做到係似舊嘅喎。雖然佢啲嘢又好科幻， 佢係應該係講近未來啦，因為佢又有無人機。 唔係，佢有啲好科幻嘅嘢，但係咧佢個 feel 咧，佢又唔知乜似啲舊嗰啲科幻片。 因為佢用好多浮世繪嗰啲畫嚟背景， 即係你覺得嗰度似係嗰啲以前嗰啲哥斯拉嗰啲咁嘅 feel 喎。 同埋佢哋用嗰啲通訊，即係都係打電話，個電話真係一嚿嘢嗰只電話，唔係手提電話嗰只電話嚟嘅。 即係搞 呢樣嘢，佢又幾過癮嘅，係嚇。 係啊，你覺得佢係個舊時代嚟㗎，但佢用啲又好先進喎。 我係睇電視都係睇黑白電視嘅，佢哋。 啊，冇錯啦，係啦，但係佢有無人機喎，唔知點解，即係佢一出動啲科技嗰陣，就係好 update 嘅。係 啦。 平時生活上用嘅嘢，你哋覺得佢似一個70年代啊，甚至乎再舊啲嘅。 係。所以 都60、70年代， 感覺好有趣。 好有趣，有啲特攝片，有少少有。 系 好得意嘅，好得意 呢种感觉，系啦， 系啊，咁啊呢个情怀就即系美国嘅观众睇完就觉得好过瘾，系啦，咁人哋 但系我 唔 知香港中唔中意啲， 人哋都唔会奇怪就系做乜鬼嘢会拍套咁日本嘅嘢嘅咁样，嗱呢啲我俾你中国人一定俾人闹，我话俾你听， 系咯。 系啊，即系呢啲咪啲冇血性啊嘛！明明中国人做咩拍咗套日本戏出嚟啊？系嘛？ 系 咪汉奸啊？ 唉， 人哋鬼佬唔会咁谂嘅，人哋鬼佬反而觉得哇好 amazing， 可以拍咗一套好似日本片咁样出嚟，我话劲啊咁样。 嗯系。咁我觉得好好睇嘅，但系我觉得香港会唔系太收得啊。 吓，点解咧？ 我睇嗰场，因为我睇嗰场咧， 啲人唔中意噶， 其实得好少人。 哎哟， 我觉得比较，唔知系咪我夜睇啦，我成10点，即系夜晚10点，会比较夜咗啲啦。咁但系我见到真系唔太多人，我觉得真系啊，真系几失。 即系咪其实亦都唔系太多宣传啦，系咯？ 可能啊，一套咁好嘅电影就 咁少人睇，我覺得比較可惜啲咯。 因為而家唔興日本啊嘛，如果呢套拍到韓國 feel 就唔同啦。係啦， 我可能真係有個分別。 裏面啲人講韓文咁又唔同啦，係嘛？ 嗯嗯， 系啦，嗰个唔好整寿司，整泡菜就好啲啦，会唔会咧？ 嗯，咁可能系啦。 即系而家唔系再系日本热啦嘛，冇办法啦。 系啦，可能过咗啦嗰个。 但香港唔系啦，最少啊、嗯，但美国仲系、啊。 系咯，仲人哋都仲可以咁。 即系我唔会谂到佢哋会拍一套西片系扮韩国片噶咯，我好难想象咯。 嗯。 系啦。即是你拍到西片扮呢个日本片，甚至扮港产片我都见过喎。 是啊是啊是啊。 即 是 那些功夫片呢。 是啊 都有 啊。都 有 是 咯。是咯、 啊、 但我好难想象他们会扮韩国片。即除了那些笑啊肥仔金那些题材啊去暗杀他啊那些没办法啦。是啊是啊你那些没办法啦一定有啊。但除了这些之外我不觉得他会专登拍一些即是扮韩国 feel 的东西哦。 嗯。 即雖然一亞洲韓國風嘅吹到連日本人都要低頭咁滯嚇， 都中意。 咁但係我唔覺得人哋會攞嚟做啲乜嘢咯嚇，即係嚇。 嗯， 你講日本 國際上面未係啦， 係啦，國際上一定唔係添啊，係啊。咁但係韓國當然韓國自己拍嘅電影係好出色嚇，即係我講韓國電影 有部分啦，有部分 啦，有部分啦，係啦。咁但係你整體成個文化咧就未得啦，即係最少你動漫啊咩，咁你暫時都係以日本為主係咪？ 冇錯， 係。即係美國就係嗰種動漫，日本動漫影響其實憂心噶嘛，咁其實嗰樣嘢都依然係以日本動漫為主咯，係。咁日本電影嘅地位亦都依然係。好重嘅喺即系喺美國或者外國人眼中可能香港人已經唔睇咁但係其實鬼佬反而仲會睇係咯，咁其實好奇怪啦，係啦呢個現象係咯，咁啊嗯即係我又覺得即係做另一種文化嘅感覺呢、這個其實好難嘅其實一件事，即係你唔會為咗做到咁似而鼓掌咩？我啊會啦，係咯，我犀利喎，係咯。 系啦，好似呢套戏咁。 佢点解可以扮？即系佢完全系扮日本戏啊！嗱，大家可能你见香港张 poster 系枕住犬之岛啊，但其实就算鬼佬张 poster 都系写住犬之岛嘅， 都系嗰几个 系写日系唔系日文啊？就 我唔系个汉，佢系汉字嚟噶，或者日文？ 汉字啦、啊，跟住中间个啰就系日文嚟噶。 系系个岛啊，系 即 系 佢张海报系咁噶，你得唔得人惊？ 嗯。唉， 唔系写英文嘅，系啊。 嗰个字，英文嗰个字就好细个啊，一 系啦，英文字好细个，冇错啦。 好细嘅啫，真 系。系啦，你见就见到有个日文咁打洞咁写住犬之岛咁样，唉，劲啊，劲。 劲啊！ 咁但系人哋反而咧，好多人睇啊，系。 嗯，系啊，我见到外国嘅影评亦都系评分好高嘅呢套。 香港系一个文化沙漠嚟，我再讲多次啊。即其實是因為有冇宣傳而取決啲人有冇入場，唔好以為係單人識貨、啊、我亦都打死唔信睇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嘅人，佢本身係識得閃靈，其實有好多宣傳或者好多之前嘅嘢，其實已經係講咗㗎啦，因為 即打咗個底先㗎啦， 打咗個底係啦，佢先會識嘅啫，唔好同我講入去會識，因為如果會嘅話，就唔會發生當年呢個睇呢個功夫啊， 嗯， 即係周星馳嘅功夫啊。即同樣同一個 sense 就係個 lift 門流血出嚟，佢哋唔識笑。 係啊， 完全佢哋唔知發生咩事，坐喺度話係啊，冇人笑，冇人知道做乜。係，咁點解呢度會識笑咧？冇，因為有好多網上嘅 傳媒會影響咯，係咯。 係啊，咁你呢度犬之島肯定冇啦。 因為個宣傳係真係好細。 冇有咩？唔係細係有咩？咪正常咪有貼下廣告咁咯， 都亦都唔太多啊。 係啊，即其實好多人以為咧，唔係啊，咪有 poster 啊，有吹啦，呢啲係叫冇宣傳㗎，同你講。 係 、啊。你再退多步係連呢啲都唔貼，嗰啲係唔宣傳啦，即好似嗰啲日本卡通啦，就唔宣傳啦。咁、 嗯、 你唔好以為求其你見到喂唔係一個巴士站嘅張 poster， 呢啲叫冇宣傳啊。 嗯， 有宣传嘅你最少要摆好多嘅啲，即系走下展览又好，或者你搞一啲网上内啊、嗯，要做好多嘢啊。即系而家你讲电影宣传，唔系限喺平面广告或者吹喇呢啲系叫冇做噶啦。同、嗯、大家讲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嗯， 系， 即係必定要加埋好多網上啊或者其他實體啊，甚至即係你搞活動咁咪實體咯。 嗯， 即係搞 event 咯，而一定要咁做啊。 係。 系啊， 佢就乜都冇啦。如果咁样，如果你计呢扎嘢，佢基本上就乜都冇啦。 或者你发动一大扎产品，吓、啊，即系意思就系、是，即系你去到超级市场咧，见到个橙都印住佢，你嗰个嘢你咪有做啊 ？OK， 嗯， 吓呢啲唔好同我拗，我好清楚嘅。 嗯嗯嗯，吓、 啊、 嗯，系、 啦，即系大家睇下，如果你开始见到超级市场个橙咧，吓有印住嗰个嘢咧，咁、嗰个叫有大做啊。你乜人唔係下下講大喎，唔係邊度有擺陣，邊度有標榜喎，有時都係啲細位，佢個滲透力你先犀利。 嗯， 咁而當年嘅星展七咪做到橙都有咯，就係、是、同大家講。 係。 哇！我唔係嘛，個橙印 B B 八嘅話勁喎，同埋都幾 fit 啊咁。我睇隔離個蘋果原來都係咁嘅。 哦。 即係唔係真係橙真係咁啊？即係橙好 fit， 整 B B 八，但係原來個蘋果就印 B B 八嘅，即係佢喺個頂頭個牌啊，使 Star Wars， 跟住有隻 B B 八喺度，只係一代橙嚟嘅啫。你去到呢度咧，你就勁啊！即係話咧，你呢代橙去到美國啊，或者任何一個小鎮咧，其實你已經幫 Star Wars 做緊宣傳，反而個 billboard 咧，你就硬企一個某個單單嘅位嘅啫嘛。你離開咗嗰度都冇用嘅，咁但係你個滲透力就係要睇你超級市場有幾多貨品。同你講，當年聖戰室係做到一半啊， 嗯， 一個超級場，你諗下幾多嘢？一半都印住 Star Wars， 勁， 係從來未試過去到咁黐線嘅。我同大家講，後尾八嗰啲完全唔係呢個 level， 我唔係話佢渣，但意思你去到咁黐線，係復仇者都未去到啊。嗱，今次復仇者而家算勁啦。都算有推啊，系嘛，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都未去到咁犀利嘅，系啊， 未啊，甚至乎香港嘅宣傳都未去到多，即係 唔算話咁行， 我完全未到嘅。 咩復仇者今次都係即係叫 OK 啦，叫有做咯，即係宣傳。我覺得佢好似都覺得食硬咁樣，我唔係覺得佢好。 佢食硬，佢預咗你食硬。 係啊，我唔覺得佢話特別再出力啦，但係即係佢以往有做嘅嘢，佢有做咯，係咯。 都唔使点再出嚟， 唔使话即系佢有派班人嚟做鸭嘅，即系俾你班人鞋落嘅，系咪？系咁咯。呢啲我哋一仔有时间会再讲啊。O K， 好， 好，咁啊，芬芬仲冇意见咧？ 都冇啦，总之我希望多啲人入场睇咯，因为呢套的而且确系好电影嚟嘅。咁另外导演都揾到喺日本咧，揾到阿大有黑洋都画小幅插图系血之岛嚟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狗坐喺个木地板咁噶嘛， 好大只狗，好大只狗，啲角色就坐晒喺身上边嘅， 系啦， 好靓 嘅 幅画。 佢专登整到嗰个狗个坐好似个岛咁嘅， 嗯，系岛咁嘅形咁样嘅， 系咯，嗯，好怪啊嗰幅，系啊， 都怪。佢另外都仲会有个漫画版，迟啲喺五月连载， 喺边度啊？ 都阿望博喺日本连载，喺嘅魔力漫画月刊啊， 咩 都阿望月。望月風太郎嚟畫啊！ 咩魔靈啊？ 魔靈漫畫月刊啦，嗰本。 哦，即係個書個名 ，OK？ 個漫畫月刊叫魔靈，係啦係啦 ，OK。 咁就揾到阿望月風太郎嚟畫。 就畫哦。 阿望月風太郎，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出佢啦。 嗯，或者幾怪怪嘅。 超人嘅。 怪少少嘅啲嘢 係。怪嘅。 係啊。 好啲畫風有少少似阿梅圖咁嘅款嘅，其實又。 怪啲啦，怪少少啦，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少少有啲艺术少少啦，艺术少少嘅，系啦，系啦， 系啦，佢就话呢、這个犬之岛嘅漫画版啊， 嗯，喺 5月24号嗰一日嗰出嗰期开始连载啦， 哦，即未出嘅 ，OK， 咁大家等下， 5月系啦，可以睇睇，系啦， 嗯， 咁啊，补翻啲资料啫， 即反而喺香港就唔系成为咩风潮，系啦，都只不过系一套普普通通嘅。嘢啫， 當冇神童話咁樣。 咁帶細路仔入場嘅意欲亦唔大，咁因為佢可能佢亦都冇。 亦都唔係好適合嘅，其實呢套亦都唔係好適合細路仔睇。 點解咧？點解咁講咧？ 有少少血腥鏡頭嘅，其實。 嗯，咁樣。 都有少少。 我又覺得呢套如果配咗音就會好啲咯，係咯。 同埋嗰啲狗嘅造型，我覺得小朋友未必，即係未必 嚇親啊。 都幾粒皮粒骨嘅嗰幾隻狗，即係除咗阿加力做 Hanson 配音嗰隻之外。 哦，咁佢啲人樣都恐怖嘅啲樣。 係成日好似你咁講啦，個頭成日插住粒螺絲咁樣，都幾肉酸 嘅。佢其實個樣都唔係靚噶，佢嗰啲樣咪啲好即係好似好醜樣嗰啲，即係專登畫到啲人咧好醜樣嗰啲漫畫咧，嗰啲樣咯。 係啦，所以你話小朋友會唔會喜歡都成？ 我唔敢講，係啦，我唔敢講。不過淨係你唔配音咧，已經係唔好難有合家歡市場。我哋知係咁嘅香港。 係。 即係你香港，你必定要有配音嘅。如果你諗住打合家歡， 配音嘅佢都預咗唔會。 唔係合家歡啦，係啦，係啦。哦，咁有幾多個院做嚟 嘅？如果睇翻咧，佢就真係得嗱，暫時呢一刻咧，佢都仲喺十大裏面嘅，其實都 係有幾多院、啊。 但係佢即係上演七萬幾場，你話好少又未算話好少，即係分布喺香港、 哦、 九龍分界線。 哦，咁都有七萬幾啊，咁算係咁啦，係咯。 就唔係話一日上足五場咁，可能每一個月可能做一兩場。 做一兩場，明白。 嗯 ，OK， 系啦， 嗯，咁都 叫做。但系你话如果你真系有心揾嚟睇嘅，都 睇到嘅 ，OK， 太难嘅，系啦。 哦，咁呢套大家欣赏下啦，我觉得呢套其实真 系 几特别噶， 欣赏个技术啊。欣賞個技術都值得入場睇。 唔係，因為上次嗰套酷煲咧，嗰套摺紙嗰套咧，又唔係話好少人睇喎，都 OK 喎。 嗰套我就冇睇嗰套。 哦，你反而冇睇哦。 我反而冇睇嗰套，可能佢個中文譯名都幾令我卻步啊，真係。 哦，咁啊唔好理個中文啦、啊，個中文真係亂改啊，真係係咯。 真係。 係咯。 我就冇睇嗰套，咁我唔知道同唔同呢套比較咁。但我單純睇呢套，我覺得真係好好睇咯，嗰、那個技術啊，啊仲要睇一睇個配樂啊， 哦， 個配樂都做得好出色啊，因為太古啊，同埋個配樂做得好好啊， 係、哦。 原來我查翻咧，原來就係做望水嘅配樂嗰、那個嗰位人識做嘅、 哦， 其實都係。 係咩？即唔係揾日本人搞㗎？ 都幾個人一齊做嘅，望水嗰個就其中一個啦。 哦，明白。 佢其中一個配樂，嗯。 咁啊，真係打鼓嗰啲係好似真係揾咗啲日本嗰啲太鼓嗰啲做嘅，係咯。 真係要好傳統先。係 啦，係啦，係啦。嗰、那個佢唔係話扮嘅，佢真係揾咗嗰啲人幫手搞。冇得扮啊！因為佢成日佢個公仔都有幾個喺度打太鼓啊嘛，係咯，成日好強調，即係有啲雙撲佬啊咁樣嘅，係咯。 系， 嗯，即系嗰种，总之嗰种日本文化风系好强烈，但佢又唔系嗰啲，你觉得系啲鬼佬唔识一啲嘢嗰啲，即系佢系好足噶做得。 系，即系唔系话日，即系鬼佬扮日本人，咁又唔系嘅。 唔系 嘅，真系好入式嘅，其实。 即系你觉得佢真系明白到日本文化嘅嗰个感觉。 即系了解咗，有消化过啲嘢嘅，其实 系。系啦。 即系唔系话见到人哋咁，你就要系咁啦，就。会系咁嘅，其实 系啦，唔系，总之唔系话鬼佬扮嗰种感觉嚟噶，其实 系啦，系啦，系啦。 你会觉得佢肯定系有认识嘅，啊，总之系， 嗯，系， 系啊，咁啊，纷纷就讲过佢嘅睇法啦，咁啊，北打又觉得点咧？犬师岛系啦， 哇，我真系 amazing 睇完，因为我好中意睇 slow motion graphic 嘅呢样嘢，我有少少情意结，因为咧，我真系自己都要制作，我拍摄，我拍过一条 slow motion graphic。但我稍好聲嘅群組，呢個絕密 嘅，好難喎，真係。 係啊，哇！我發覺我自己拍完燃燒心靈，我發覺另一另望塊鏡啊，發覺自己老咗，直頭頭髮都白埋，好似蒼海一聲笑，一拍完哇，一放鬆，一擰翻轉頭，哇！恍如隔世。我係拍過玩具嘅廣告，佢超大嗰只玩具有玩具炮、機械炮。裝甲其實佢係一個咧香港嘅動畫嚟嘅，其實香港以前係有畫動畫嘅，佢又叫正義紅絲，但紅絲就紅色個紅，就絲就係一個即係軍絲嘅絲，咁佢你當佢等於裝甲騎兵 嘅品牌嚟嘅， 係嘅，係啊係啊係啊，佢、啊啊、其實就外 資一個 GI 租咁嘅嘢嚟嘅，你講緊我 係啦，冇錯，咁其實佢間公司咧錯主創人員。不嬲喺香港嘅，咁所以揾咗我哋拍過，都係拍條廣告，但條廣告就唔會喺香港播，佢就外銷喺佢原來你話《正義紅絲》咧喺美國就麻麻地，但點知喺墨西哥都好爆，係咁點解噶 ？hit 咗喺墨西哥，咁佢嘅玩具好 hit， 咁於是又整條 soft motion graphic 推佢嗰啲面罩啊，佢有把激光劍，但變咗海綿劍啊，跟住咧又推佢嗰啲射啲海綿槍，咁啊幾搞嘢嘅，咁我就要用佢嗰啲 figure， 佢啲 figure 真係手手腳腳喐筆，都係例如好似。好似山口式，即係唔係山口式嗰啲叫咩 ？Red 咩 Red Four 啊，係咪？即係 Red Blue 嗰個咁嘅 size 啦。咁佢有五隻兵，就再加隻機械狗。咁佢就另外就敵對有啲黑色嘅機械人。咁我就砌咗個咁嘅場景咧，就真係 motion graphic 喺度打。喂，我其實拍45秒嘅嘢嘅啫，就再加最後就已經有個靚仔著咗啲。 Motion，stop motion 啦，係 stop motion。咁我45秒 stop motion 嘅，我拍咗我諗足足頭頭尾尾連砌景，我日日拍。接近啦，拍咗我谂14日啦。 唔係你乘下啦，每秒24格啦，你咪乘下咯。 係啊，好嘛，同埋係有嘢會拍錯，即係有嘢你係要翻拍嘅，發覺。係 啊 係 啊。 效果唔好出嚟，或者有啲嘢連銜接得或者唔掂，常見有啲光暗位，同埋大家可能好輕視 slow motion 就以為喂都係啲泥膠公仔慢慢喐咯。嗱，第一慢慢喐咧，你喐得暢順好難，你係要好多嘢要定位嘅。咁你最大鑊就你一個關節，當你唔係泥膠公仔咁無限變化啦，當我已經係一個本身玩具嘅 figure。咁但係你關節都好多喐法噶嘛，腳要喐。咁一個人行，你唔係淨係喐只腳向前就算噶嘛。咁你配合埋條腰啊，佢個 hip 位啊，個頭啊，係有好微妙嘅變化。咁你嗰啲全部其實我哋會 call 翻啲 YouTube 睇翻人哋有啲嘅練習或者一啲訓練嘅教學片，我哋模擬翻佢嗰啲點咧，就去喐先似。咁你每一個都咁做，你有好多校對工作。咁反而好多人忽略咧，就唔係話個泥膠公仔麻煩。第二麻煩係個背景嘅打燈，因為咧我哋平時嘅燈咧，我哋係人咁大嘛，所以我哋嘅燈咧個燈源係所打落人度，咁所以咧，譬如你一眼燈咧一照埋去，就成個人咁樣嘅體積嘅嘢會乾咗，你明唔明先？咁而譬如我打燈打後面背景嗰四眼八百火，譬如假設啊，而家唔八百火，即係當 LED 燈啦。咁啊，譬如正常嘅五千 K 嘅 LED 燈，咁啊四個位就可以打靚一個正常嘅室內空間。咁呢啲人哋係設計眼燈嗰時預咗你拍攝噶嘛。咁但係佢冇預你而家將所有嘢 size 好似縮碎人間咁縮細咗喺張台度嘛。咁變咗咧，你其實呢個世界就冇一啲專 for stop motion graphic 嘅燈。點解咧？就因為我需要係一啲咧好指向性嘅燈仔。嗱，呢個指向性燈仔咧，因為我一樣要標後面個背景，我唔可以下下後面背景光出出世界光噶嘛。咁譬如我嗰、那個stop motion 就喺個森林入邊打，咁森林咪有遠近咯，遠近咪有啲森林暗啲，有啲近嘅樹咪光啲咯。嗱，咁我發覺拍界啦，咁我要開啲燈咧，啲燈咧我射得嗰個背景嗰棵樹咧，佢光到後邊啲樹都光埋咯。嗱，咁我咪唔用得咯。系啦，咁我咪又要可能要黐啲梳乎纸，咁你知啲灯都细啦，又要剪啲梳乎纸啲黐佢，咁黐几张可能标到后边，但前面又唔够光，你光前面光啲后边又唔得，咁你一啲光嘅层次喺 stop motion graphic 缩细咗嘅情况底下做咧，好难做。咁呢样嘢我就知觉得好费心力同埋耐性，咁所以咧我 同埋你嗰只公仔咧又唔系大比例啊，其实有啲 stop motion 啫，但系佢其实公仔都大只啲噶嘛。 哦，咁啊，即系变咗啊，似翻个正常拍摄。 你个公仔越细啊，你个公仔越细，即系你根本真系攞只玩具嘅 figure 去拍啊嘛，系咪？你唔系为咗放大版噶嘛？即系你平时睇嗰啲咧，分分钟成只嗰啲诶小二史艳文咁大只噶，即系其实唔系咁细噶。你平时睇嗰啲， 咁冇嘅，起码你一比，可能一比十二。 咁但系你讲嗰只咧，就根本系只好细嘅 figure。咁你越细咧，其实就越困难。你就等同于咧，影嗰啲玩具相啫嘛。嗰啲假燈你咪你要揾啲細， 你要好仔細啊！啲假燈後面好靚嘅，要做得係啊！啲梳乎燈做靚， 你影相咪點咯？喺呢度係喎，你要喐得嘅喎，個場景呢度打燈，咁呢個的確係唔簡單嘅，係啊！咁你同埋你都未計話你要搞 special effect， 例如後面爆炸，你都未計啊！ 嗱，咁嗰啲又真係啊！你預個位俾我啊，即係做得唔係好蒲，我就真係好明顯就預咗個位，跟住再 key 落去，就做得唔冇個立體感。即係呢樣就我自己技術差啫。咁但係你見啊，我就好 睇。係有功嘅，你唔會第一次拍就得嘅，唔會。 係啊，即係呢啲真係要係個啱啊！你講啱嘅經驗係啦，經驗同埋你要個有嗰種 sense 咯，即係你拍呢個 stop motion 嘅 sense。 冇錯。 其實係嘅，即係有一個 sense。咁所以我好中意睇 stop motion graphic。以往我睇咩啊怪誕復活狗啦，或者睇嗰個叫咩超級咩個咩狗Nine 啊，跟住我最正之前嗰套。就足要感謝佢，哇！呢套其實真係過正嘅，好多人忽略咗呢套戲。係咧，係啦 ，Kubo 咩彈三條圓線咁樣，哇！佢又係喎，同呢個即係異曲同工喎，可以話，即係都係致敬日本喎。咁我鍾意，咁呢套我睇完我好開心，亦都係，我覺得佢係當然佢個完全唔可以將佢叫做話當係娛樂片啦，佢真係唔，我真係唔娛樂嘅。咁但係佢就幽默嘅，啲、 啊、 幽默底底。 你講犬之島唔娛樂？ 我唔要啊！我都唔要喎，我真係覺得唔要。 嗱、哦， 如果我因為我驚咧，啲人以為都係似係啲拍谷片，隻狗歷險，主人同隻狗歷險嗰啲故仔，咁我驚佢咁樣入場，睇完話鬧翻我，咁我補。 唔使驚啊！唔使驚，使乜驚佢啫？嗱，老實講，我依然覺得呢套係一個娛樂片嚟嘅，即係但係娛樂片好多種嘅。 係， 即係我覺得悶，我覺得悶都係娛樂片嚟㗎 ，OK？ 嗰啲話悶到瞓著嗰啲人 ，OK？ 咁、啊、咁所以娛樂片唔係即係係咪即係一定 係爆谷？ 唔係一定係爆谷嘅。即係呢套戲其實個藝術嗰個取向比較藝術啲咁、但係你話佢悶咧，佢唔係悶嘅，冇悶嘅。佢講啲嘢其實好好分嘅噃。 係呢、這個佢係佢唔係叫做即係一來唔係動作片啦，二來又唔係叫好劇情片啦，即係唔係話用佢扭橋，其實叫大橋簡單。 講嘢啊，嗰啲對白其實好得意啊。如果打個 車啦。佢個對白同埋即係嗰啲叫鬼馬，佢係keep翻嗰個叫抵死幽默，但係就反諷社會批判性呢個風格。 係好笑啊！啲對白。 社會批判性，嬉笑怒罵，串緊政府，以狗喻人啊，以嗰啲政治家嘅陰謀啊，預講緊之餘，佢成套戲又係個主軸都係講緊佢主人揾狗啫。咁啊，跟住又咁啊，串住係個大問題，成嚿事入邊佢係我話標榜佢就話嗰個 stop motion graphic 喺個佈景啦，係嗰啲好細緻啦，嗰啲表情啦、動作啦做得好細緻啦，咁即係佢個藝術成分好高，應該話即係一個好高 stop motion graphic 技術嘅人，特登拍一啲好嬉笑怒罵嘅題材，即係好抽水嘅題材，而又兼顧到個平衡，咁我覺得真係係好睇，好正，即係呢套。咁而又我最即係其中一個鏡就你見嗰啲狗呢一近鏡啲毛都會喐㗎喎。即係嗰啲呢、你見佢個細緻位佢係特別拿捏住，就因為佢知即係自己除咗隻狗講嘢個口會抹，佢會加呢啲細緻位㗎。咁你下你諗下你邊有 stop motion graphic 咁做毛㗎，以往你好多都冇毛㗎，你留意下。你以往你當係捉妖敢死隊都唔會有啲好毛嘅生物嘅。咁佢今次係好多毛。咁我睇到咁鬼細緻，又夠膽做啲毛位真係喐嘅，近鏡見啊，好仔細啦， 毛養下養下 啊，係咯，好飄逸，因為成程只狗喺度行咧，咪成日有啲狗喺度搭纜車啊嗰啲毛都喺度出跟嗰個方向喐，咁呢啲咪即係細緻又叫做 show 到自己嗰種即係一絲不苟咯，咁鬼正。咁我第二我中意就係佢真係好致敬黑澤明嘅呢套戲。包括唔計個配樂啊，配樂就你可以話都致敬埋大黑羊啊，即係大黑羊都話都佢都話係因為黑澤明啦。咁唔計嗰啲敲擊樂咧，佢去嗰個橫向 camera movement， 其實我嗰陣時我睇過嗰陣時黑澤明佢有個訪問佢講過，佢其實佢特登咁中意用一啲咁樣嘅 camera movement 橫向 chat left 咁樣去講故仔咧，佢話係等於以前睇嗰啲古俗書，佢係咁講，所以佢古俗書係咁樣一個卷軸。然後就慢慢拉出嚟，就一路睇嘛。咁佢就係模擬翻呢個咁樣情景。咁佢呢度用咗好多，就係一個長鏡頭，一路 check 去，但係就所有人都好似有個好似舞台效果嘅嘢，就順住喺個畫面度交代曬。咁佢好多，包括個纜車系統啊，包括佢嗰啲 key quack 啊，去做啲毒藥啊，做個壽司啊，全部都係咁樣去嘅。咁我覺得呢個好致敬黑澤明。咁我開心。 你黑澤明原來佢有一樣嘢係嗰個過場啊！你平時睇鬼佬咪鍾意飛 in 飛 out 啊，即係黑咗佢喺焗翻嗰度。佢又鍾意咧係打橫啊！佢嗰只係叫做係即係嗰啲日本趟門式，佢叫做咁 Star Wars 就係 Star Wars 佢。咁但係 Star Wars 就自己再發展啦，佢就唔係就係左右燙啦，佢向上向下都會燙嘅，好奇怪嘅啲燙法。咁但係其實黑澤明就鍾意即係左右燙啦，即係個畫面啊，由左到右咁好似燙開咁就變咗下一個景。咁呢個係鬼佬以前係冇嘅，係咁即係你話咦唔係我睇過佢嗰啲係已經黑澤明之後㗎啦。系啊，太差喎！你好耐啦，就明啊。咁我之前系冇啲咁嘅方式。咁呢个都系属于一种叫做日式嘅一种即系由佢日本生活里边一啲嘅嘢而佢即系去用到喺电影方面嘅嘢啦，系啦。咁你想话系卷轴，其实佢都系咁样，都系过咁样，系咯，都系咁样。 过就卷轴嗰阵咯。 系啊，都 系。咁入边我真系好 amazing， 佢入边真系即系明知佢一套外国人拍嘅戏。但入面佢即係對於致敬日本文化嗰種純粹，同埋嗰種即係睇得到佢個心，佢真係 其實佢係真係了解啊，唔係亂咁擺落去啊。 係啦，係啦，哇！即係多到咧入面即係櫻花壽司，跟住又佢有好多即係歌舞伎、能劇，跟住又有雙撲，即係佢唔係話真係面嗰陣喎，係融入咗落去。咁真係即係我覺得 係咩嚟嘅？ 係啦 ，Amazing， 係啦，過癮，好。好即係如果即係你即係我都鍾意日本咁即係如果大家鍾意日本 咁佢睇你一來又上心如木啦，二來你會好感受到佢嗰種真係係好尊重，亦都好叫崇拜啦。佢話崇拜別國，又想拍套戲演現曬佢別國最優美或者叫做最突出嘅地方俾世人睇，嗰種心咧，你係理解到。咁我就係好強烈係俾呢個心感動到，咁係好 鬼。即鬼佬做就好咯，中國人做就係漢奸唔愛國㗎，你要知道係啦。 系 啊，金崇日啊，你讲 唔系咁你最惨你如果香港人做就系、是、或者冇香港人啦，或者叫国人做系嗰啲，即系做唔到呢只叫融会贯通啊，即系佢 做到 有嘛， 做到你就死啦，做到你就俾人闹啦，咪卖国贼啊！ 我就卖国系，明白， 冇错啦，系啦， 咁啊又多呢啲咯，咁三来就佢啲构图系冇一定嘅，不过呢个都知啦，即系布达佩斯大酒店。佢不嬲玩黃金比例，就真係好勁喎！啲人話佢 cap 任何一張圖，揮落去計一計咧，個主體同後面個比例又係黃金比例，跟住個主體喺個畫面入面嗰條嗰個咩黃金分割又係黃金分割，跟住啊切跨咁樣幫佢行，由呢度點解要個鏡頭行到過去呢度而停咧？咁點解呢又係黃金比例？喂，阿咩停到咁喎？哇，咁一絲不苟，咁所以你整體我啊唔係攝影師啦，即係唔係咁專業啦。咁但係問題就發覺你睇完真係好。你硬係覺得好和諧，即係先嗰啲叫咩？即係真係叫冇違和感咯。即係你睇完係一個舒服嘅 slow motion graphic。咁點解個近鏡個頭要咁樣嘅比例咧？唔會好突兀咧？啲狗嘅近鏡四個有唔同嘅近法，一個人對住鏡頭講嘢唔同近法，就因為佢樣樣嘢都好黃金比例。你自然會睇到好自然。 咪咁今次佢呢個係叫塔塔米式嘅，其實你話係黃金，我覺得其實佢係塔塔米式嘅。 哦， 因為塔塔米式嘅分割其實係日式分割啦，我覺得係啦，我覺得係咁啦。 OK， 嗯，即係佢貫徹翻今次係玩日式啊嘛。 係玩日本，我 OK，明白。咁即係總之睇好多嘢可以將，真係嘅，即係攝影嗱，即係攝影人睇咧冇得定啦。即係譬如我叫佢話半個製作人，哇，雙高雙花瓶又有嘢學。系啦，咁啊，编剧界都有学喎。你净系学啲狗嘅对话咁精彩都够你写啦。又鲜明，四只狗冇乜介绍啫。但系四只狗你后屘睇完，你知道佢性格噶，知道边个原来系棒球嘅吉祥狗，知道边个系乜鬼咩看门口，又唔知个明星做主人。咁你四个又有个性格你知喎。咁其实佢冇乜篇幅讲四只狗啊。喂，但你又真系鲜明入到喎。咁、那个主角狗。同埋嗰個即係特務狗咁啊，最後嘅知嘢兄弟啦。咁但係問題 ，Kiko 啦，咁喂又過癮啊，即係好鮮明。咁而最正就個男主角咁樣個樣啊，傻傻更更，最後即係你當佢做咗救世主啊。咁又棍喎，即係你好多嘅變化，入邊嗰啲即係叫感情交代係真係有層次去飆嘅。咁啊，就係透過啲咁嘅對話啫，佢又唔會話有啲咩好誇嘅情節，又冇乜扭橋，即係話橋佢就好簡單嘅一條直線去。咁呢啲又要學咯，即係唔係話下下。 喂，即係我諗咧，其實呢個對而家香港嘅觀眾嚟講係有啲難度，因為我哋頭先講一大堆咧，其實你要識一啲嘢，你先識睇嘅。 啊， 係 明白。 即係你唔好講黃金比例呢啲啊，即係呢啲已經更加你唔會知係咩啊，佢哋係啦，啲身材就啲身材啲比例就啲係啦。咁佢呢啲黃金比例佢都唔知係咩嚟啦，係啦。咁首先就咁啦，咁跟住又一大堆你即係頭先講嗰啲，其實都係比較即係你要有啲對電影語言係要有啲認識啦，咁如果唔係咧，其實你睇會覺得好悶。即係如果比而家嗰啲香港觀眾啊，我意思即係尤其是上一次睇呢個無聲絕境，睇到話好悶啊，同埋話睇到好好笑啊咁嗰啲咧，咁你就我諗都唔好啱睇㗎啦呢一套，因為呢套係更加需要你對即係對一啲即係一啲電影嘅語言要有啲認識嘅，其實係啊。如果唔係呢套嘢，其實有咩好睇啫？係嘛？講真嗰句係嘛？即係如果你冇任何認知係嘛？亦都唔鍾意日本係咪鍾意睇韓國嘅，咁呢度冇 common ground 嘅，其實基本上係咪即係我哋係對嗰個咁嘅舊日本呀，呢個佢都玩呢個復古嘅 feel 啊，咁你有冇呢個情懷呀？人哋外國人係有呀，咁中國人有冇，即係香港人而家有冇，香港而家中國人都唔識啲嘢啦，係咪又玩埋啲咁老土咩人狗嗰啲咩嘢，咁對佢嚟講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曬嘅呢套嘢，我估呀。即係我梗係我哋梗係覺得好讚賞啊！咁但係，但係分嗰場咧就似乎話唔係好多人啦。咁啊，不打嗰場如何？不打嗰場 哇，好正啊！我特別揀嘅，因為我特登揀星景會睇， 呢套戏要正经会靓场睇，我啊好有期待。我嗰场不过就因为我自己都约咗几个行家去，咁大家赞晒，出到嚟啊食晒饭讨论，我现场气氛好。 其他啲观众多唔多人咧？ 好，現場氣氛好，但係因為我唔排除星機會就，我覺得星機會即係唔好話我 bias， 星機會高啲嘅，星機會睇嘢嘅觀眾， 可能會 我覺得 中咗一啲比較即係欣賞 電影，係啦，即係欣賞電影，因為佢本身係咁隔攝咧，你去得都知即係識貨人嚟嘅， 嗯，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啦，係啊，即係如果對比我，所以我覺得OK 喎，我哋現場有人有啲位係有人拍手添。有拍手掌。 咁分分喺边度睇嘅咧？ 我已经喺 The Grand 嘅咯喎。 哇，咁系喎 ，The Grand 都应该高，The Grand 都高喎。对比 嚟讲，我场好夜嘅，十点钟嘅，我场系。 哇，好咯，系咩？哦 ，The Grand 有夜场 嘅。唔系午夜场，夜晚十点。 我十点冇嘅。 得十点啫，十点有。 十点啫，咁 都夜。 O K。哇，咁啊，但系 The Grand 都高嘅喎，以往我嘅印象啊，即系不嬲 The Grand 星景会都系属于高档啲嘅，系啦。 所以咪人少咯。即係入去嘅都會專心睇嘅，但係人少啫。其實我唔係話啲人 對 grand 票價都高啲咧，唔只係個檔次。 同埋咧，我又冇話咩。你如果十點睇完犬之道，分鐘冇車走， 都有， 佢好 隔。都未夠十二點，都未夠上，都九龍站。 未夠十二點，都係九龍站，仲有。 九龍站，係啦。 係蝕啲嘅，嗰邊蝕啲。 咁啊，行啲價蝕啲，佢隔住九龍灣添，其實。 係啊，隔住九龍灣啦，我真係覺得係。 係啊。 九龍灣。同埋冇配套啊嘛，最慘你星景會都有嘢 食啦。即係如果需要觀眾有質素嘅，先睇得即係睇得開心嘅電影，我會驚啲咯，我會驚啲。係啦，即係你話一般係我即係一般觀眾睇得到開心嗰啲就會即係大路啲咯，即係同埋我哋介紹人睇嗰陣會安心啲啦，係咪？唔係又擺啲屋企人上台㗎啦，係咯。系咯，一听我哋讲到话呢套咁好啊，系嘛？哇，入去哇闷到吓，瞓着嘅原来咁样，系咯，咁系咯，咁即系其实呢套嘢好多平面设计嘅，所以其实咧系几平面嘅，可以讲你我听呢套嘢 系啊， 咁 佢特登做到唔 系 好点心， 佢当然佢特登啦， 佢 特登啦。咁你中唔中意咧？系好讲你有冇品味嘅呢啲嘢吓，咁啊。即係佢好似有啲浮世繪咁嗰啲咁嘅味道喺度，咁即其實浮世繪都係瓜食㗎嘛，大佬嚇。咁你欣唔欣賞咧？如果你唔欣賞，冇辦法嘅嚇。咁所以我都唔敢講呢個真係唔係一般觀眾嘅口味嚟嘅，其實係啊。即我意思一般係香港啊嚇，但係其實喺外國係唔錯㗎，呢度嘅評價其實係啊。 唔錯，國際 藝術 觀眾咯，係啊， 觀眾嘅係啊。觀眾嘅藝術欣賞水平，香港不嬲都係偏低嘅啦。即就算你喺華人圈，相對台灣同內地，香港都係偏低嘅嘛。 係， 咁呢個真嘅，呢個真嘅，係啊。咁即藝術欣賞能力啊，基本嘅欣賞，香港係偏低。咁佢都唔認同。 呢套戲喺國內點樣咧？ 咁我個人意見未上應該。 啊，未上嘅，但 應該未上，應該未上。 報道就話有配音版喎，你收唔收到啲咁嘅料咧？ 香港啊？咁我唔知喎，我要揾 買內地， 係咩？哦，我查， 好啊， 我查，咁我唔敢講，係啊， 好 ，OK， 嚇， 買唔出奇，內地好都唔出奇啊，有咩咁出奇啫？ 係啊，內地啲欣賞， 內地其實個心係崇日㗎嘛，講啊抗日係， 嗯， 哦喂，查咗，國內六月十四先上， 哦未上， 我未上，好，咁到時睇下點啊，係咯。 唔係，好似真係有配音版喎，真係有配音版喎，好似國內係有配音版。 國內嘅觀眾嘅藝術欣賞能力係高過香港嘅 ，OK。 係啊，佢揾星啊，佢揾星配啊，知唔知個郭奕峰啊？郭奕峰係四大小鮮肉咧，佢揾個郭奕峰把聲配小林定人，小林定人即係佢老豆，奸老豆，即係啲市長，但係佢始終好型，我覺得真係好鮮明，好鮮明。咁啊，係咯，咁啊個首領咧都出名喎，朱葉文喎。即係都你當小鮮肉啦，近年係啦係咁樣，咁跟住仲有類似其他呢 個，我哋 anyway 都唔識㗎啦，你講曬都冇用㗎，係咯係咯， 兩個 唔識㗎啦，係咯係咯。 總之國內係有配音版， 係冇錯， 係啦，就有啲國內嘅名人啦，總之就係啦， 係啦冇錯， 即係都重視嘅國內其實都係。揾得呢啲人配你都重視啦，其實。我哋你咁講嗰啲都係出名嘅。 即係佢配得音亦都預咗，反而個市場會闊啲啦，亦都。係 啊，即係預俾小朋友睇咯，又。 係咯，就唔係好似香港呢個咁就咁上去就唔預你 family 㗎啦，係 係啦係啦。 喂唔係啊唔係啊喂我補充補充我睇錯咗睇錯我 refresh 翻中國上咗啱啱4月20日上。 上咗啦嘛。 係啦我補。係啦中國上咗係啦係啦我睇錯咗係啦。 咁知唔知個票房好唔好啊或者個反應好唔好啊 又會幫你 check check 而家即刻撳。 好啦好啦。應該都唔錯嘅我覺得係啦。咪同埋呢啲都好講宣傳咁香港的確冇乜宣傳呢個係好緊要嘅。 嗯 不過我估香港的發行佢真係擺咗落去當佢係鬼佬戲囉即意思即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嗰類戲。 即藝 我會定義係呀係呀文藝嗰類即或者叫做鬼佬即鬼佬會睇嘅戲即可能係 IFC 啊星景會啊或者即 The Grand 嗰啲先播咁。因為其實唔係好多戲院上係咪係呀出 嚟。都係。 即佢都係做返一班即係欣賞水平高啲嘅觀眾。 係啦冇錯冇錯。正常囉票房又唔係好勁囉而家好似億領。 我都只不過係上咗兩日啫如果你。 係呀係呀係呀二十號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即係都跌咗落去十最底嘅。即係但係咁佢唔係話大人發行啦咁冇辦法。都咁我覺得唔係算差啦。 嗯、 即係你一個卡通片咁樣都有入到十大都還可以㗎係啦。 o k 係。 冇錯。好有冇嘢再想補充定差唔多啦。 學嘢啦我都以學嘢 humble 嘅心態去睇好多嘢學呢套戲。我一定買碟、嗯、我會即係喺碟嘅狀態重溫下。即係有啲位要暫停。係有啲真係㗎佢真係靚㗎。 真係要逐格。 係啊你要定鏡慢慢你要即係大 jazz 下先得㗎。係啊就咁睇。 睇碟呢 我係一個藝術嚟。係 啊係啊。 特輯先至重要啊。 係啊係啊。係啊你諗過咩傾樂㗎嘛。同埋你。 傾樂先。 係啊你原作者講咁你好多嘢可以掘到嘅。 係 啦 係 啦。咁呢啲我哋覺得。 係啦。買碟重要係啦係啦好咁樣。 好多人覺得買個碟返係最嘥時間同埋最多餘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嘢。 哇 ,Making of 最好睇嗰度嚟 㗎 ,Making of 同呢個即係啲導演喺度講。 作者說話作者的話。 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正但係好多人覺得係嘥時間。 嗰啲你上網睇你都睇唔出。 係呀係呀。 佢哋認為呢係同嗰啲人陪你睇戲嗰啲一樣㗎咋。即係唔係有啲喺個 YouTube 度呢開住部戲咁但係佢唔開嗰個戲聲或者開好細聲嘅佢喺度講佢哋認為一樣。點解係一樣呢呢、這個係個導演或者係裏面嘅參與者親自講返俾你聽當時拍攝嘅情況或者點解佢要做呢個場景係一樣。咁算數啦即係其實唔想學嘢嘅人即係佢根本係佢連睇到戲佢都一邊喺度玩手機你仲叫佢即係買隻碟返嚟 study 即係我想講嘅首先電影係藝術嚟嘅咁如果你唔覺得嘅你覺得係一個商品咁就算數啦即係呢一種消費者純消費者嘅心態呢其實呢班人係不配被稱為觀眾嘅 Even 即係我哋成日講話香港嘅觀眾質素低其實係錯嘅我哋真係錯我承認我係錯但我唔應該叫做觀眾一班係純粹消費者嚟嘅啫佢冇資格被稱為觀眾 ,ok? 咁呢班消費者就係咁㗎啦 ,ok? 咁亦都下個禮拜繼續復仇者呀嗰啲即係就係做呢啲人生意。咁一啲電影咁咩其實都係做班消費者嘅啫啲 game 又做消費者嘅啫啲高達又做消費者嘅啫。咁就唔係做你嗰啲真正觀眾呀或者 fans 嘅多餘呀。因為嗰啲人係先人多呀、啊。同埋佢俾得起錢去消費呀嘛係囉。咁你咪好好地一套戲咪避佢哋即係避佢哋消費掉囉就係講完。 嗯。明白。 有冇睇過有冇睇過嗰啲文啊有冇睇過嗰啲文啊鬧到套無聲絕境垃圾一樣啊有冇睇過 有睇過。 我睇過啦係囉。 我睇過。 都唔使理佢。 睇完就忘記。 咩唔係啊咩唔使理佢喂呢啲都係聲音嚟㗎嘛同埋你知唔知呢啲人都唔少㗎。 唉。 在香港這些人都佔幾大多數的那你下次如果你是做買片那個你真的不可能不 consider 的那你真的做過市場你真的做緊的大佬那你還下次還敢不敢買一些這麼高藝術成分的作品呢那你買一些垃圾回來給他們看吃屎的嘛是不 是那都好彩那套無聲絕境都這麼收得 嗯 即係都冇。 咁咁收得就即係佢哋都係睇完先鬧好彩咁咁但係可能你買多兩套佢又唔睇㗎啦嘛。或者佢下次見到你呢個班底佢又嘩上次領嘅嘢喎咁覺得係領嘢喎我哋覺得話好嘢佢哋覺得係領嘢喎。 唔係唔掂㗎咁樣，即係其實同埋佢哋仲覺得自己好啱㗎，係啊，係啊，係冇辦法㗎，冇辦法㗎，即係而家我哋係越嚟越小眾㗎，即係你同佢講話啲戲點樣要點樣睇嗰啲，冇人 care 嘅，根本入場邊係睇戲，啲人都唔入去睇戲，佢 not even 入去 entertainment， 佢點入去做乜嘅？佢入去消費咯 ，consume 你啫嘛，佢入去，咁係咪全部位佢都覺得係笑位嚟？我唔知佢點揾到邊個位係笑位嚟嘅咧，我真係好犀利啊！係啊係，無聲絕境啊先，你揾到一個笑位啊，我揾唔到啊，係入邊個位好笑啊？ 佢可能入廁所照鏡見到自己個樣咪覺得好笑咯。 唔係佢拉褲鏈覺得好笑係嘛？ 係係咯，我見唔出名。 唔知啊，唔知啊，係啊，真係唔知佢點樣啦，係啦，即係嗰啲人係咪要去 check 下佢啲精神科嗰啲啊？ 嗯， 係咯，係 啦，係。 唔係好清楚，係咁啊 ，anyway 啦，咁啊，唔係低端觀眾啊，我承認我係錯誤，呢班唔係觀眾嚟嘅依份，係 consumer 嚟嘅啫 ，OK， 係做多啲佢哋生意啊 ，OK， 咁下個禮拜復仇者就係 serve 佢哋嘅， 嗯，係， 嗯，好，有咩補充？ 好 ，thank you。